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唐三试图将右臂收回来，而他这一动，怀中的少女似乎被惊醒了，嘤咛了一声，缓缓抬起头来。当那少女完全抬起头，用她那双茫然和纯净的眼眸看着唐三时，唐三整个大脑陷入了一片空白。那是一张宛如精灵般精致到极点的容颜，一双乌黑的大眼睛中带着几分粉色，清丽无双的绝色容颜不失粉黛，这一切是那么的熟悉。 小五， 只是一瞬间，唐三的眼睛已经完全湿润了，那是他心中的最爱。在唐三的眼中，他就是自己的唯一，无人可比的唯一。原本想要挣脱开的手臂骤然收紧，将小五紧紧地搂入自己怀中。尽管已经用力掐过自己，可唐三还是很怕，怕这是一个美丽的梦境。在唐三火热的怀抱中，小五的手臂缓缓抬起，很自然地搂住了他的脖子，脸上的表情多了几分依恋，但眼神却依旧是那么空洞。 小五，你知道我有多么想你吗？为什么你那么傻，要用献祭来救我？难道你认为失去了你之后，我还能活下去吗？如果不是因为你有那一线复活的机会，我早已随你而去。 小五在怀中轻哼一声，将完全沉浸在喜悦和兴奋中的唐三惊醒。他这才发现自己抱得有些太用力了，赶忙松开手臂，低头向怀中的小五看去。看着他，就算是看一辈子，他也看不够。没有期待中的那一声歌，只有小五空洞的双眼和脸上那淡淡的依赖。 小五，对不起，是我太激动了。 小五依旧呆呆地看着他，却一言不发，缓缓将头贴在他胸前，什么也没有说。 小五，你怎么了？ 看着小五那空洞的眼神，冰冷的寒意渐渐从心底泛起。小五只是静静地依偎着他，一声不吭。此时已经从兴奋中清醒过来的唐三朝床上看去，兔子已经不见了，除了他就只有小五。 是的，是小五没错。 唐三感受着怀中小五身上散发的清雅香气，与兔子之前的气味完全一样。他大脑快速运转起来，渐渐想通了眼前的情况。此时依偎在他怀中的小五确实是复活了，而且唐三明白，很有可能现在的小五已经变成了真正的人类。相思断肠红和水晶血龙身都是夺了天地造化的仙品圣物，在两大仙草的作用下，小五重新恢复了人形，他的身体甚至被催生直接进入了成熟期。也就是说，现在的小五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类女子了。但此时复活的只是小五的一部分，现在的他没有自己的灵魂，只有像刚出生的小兔的本能。身形变了，可他的神智却与之前的兔子形态并没有什么区别。如果自己不能完成天青牛蟒大明所说的几个条件，他恐怕依旧无法真正的复活。小五需要的是魂环魂骨的归还，九环魂力辅助其灵魂归体。水晶血龙身很可能已经起到了万年九品身亡的效果，才会令小五幻化为人形，但不知道是否还需要万年九品身亡。从药效来说，除非是整株的万年九品身亡，否则只是一部分，绝对无法比水晶血龙身做得更好。唐三轻轻地抚摸着小五柔顺的黑发，眼中多了几分伤感。 原来你并没有真正的复活，只是复活了身体。不过小五，不要紧，这已经是一个好的开始，至少今后我可以一直看着你。我会努力修炼的，一定争取早日帮你灵魂归体，好吗？ 小五当然无法回应他。唐三飞快地从24桥明月夜中取出一件自己的长衫，扶着小五的身体帮他穿好，将腰带系紧。现在也只能先这样了。唐三的衣服穿在小五身上显得有些宽大，但却并不妨碍她的美丽。 来，跟我走，好吗？ 唐三拉着小五的手站了起来，小五并没有任何反抗，就那么跟着他一起向外走去。小五走得并不快，但却很自然。他属于人类的本能还是存在的，只是失去了魂力、魂环和一切能力。当守在门外的玉之一族族人看到唐三牵着的小五时，一个个都陷入了呆滞。小五的美是他们从未见过的，清纯的不带一丝烟火气。唐三根本不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，只要能永远牵着小五的手，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幸福了。 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那东西是什么样子的？ 餐厅里，白鹤坐在杨无敌身边，两人正在交谈着。杨无敌吃惊地瞪着白鹤，一脸的不敢置信。在药物方面，破之一族确实有其独到之处。上午那会儿，杨无敌还是鼻青脸肿的，此时脸上虽然还有痕迹，但已经好很多了。除了唐三以外，其他人都已经到齐。白鹤还是决定先劝说一下杨无敌，毕竟两个人关系最好，而且他对唐三待会儿对杨无敌的劝说也没有十足的把握。为了自己那外孙，他决定先铺垫一番，争取个主动权。杨无敌此时的惊讶，正是因为白鹤刚刚向他描述了那株水晶血龙身的形貌所致。白鹤再次描述了一遍时，杨无敌原本暗淡无光的双眼顿时金光大放。 哼，好，好你个老白鹤啊，有这种好东西居然不早点拿出来。行了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什么都别多说了。把那东西给我，我就跟你们一起加入这唐门。 啊！ 白鹤也没想到杨无敌居然会答应得如此痛快。他本身对于水晶血龙身的价值并不十分清楚，只是知道非常珍贵。可精研药物一生的杨无敌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有了水晶血龙身，他足以制造出一批夺天地造化的灵药。对于痴迷于炼药的杨无敌来说，没有什么比这更有吸引力的了。更何况今天唐三击败他，对他触动很大，再加上单属四宗族其他三族都已经选择加入唐门，他索性就坡下驴，直接选择加入。看着杨无敌兴奋搓手的样子，白鹤算是大大的松了口气，也顿时喜笑颜开。 单属性四宗族又能在一起了，我也没有得罪这老兄弟，虽然付出了那株珍贵的药草，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 正在这时，唐三带着小五来了。在座的除了四位族长之外，还有马红俊、泰龙、牛奔和白沉香四人。当他们眼看着唐三带着身后的女子走进来时，最先反应过来的就是马红俊和泰龙。 小五！ 两人猛然站起，因为动作过猛，连坐下的椅子都被顶倒在身后。小五穿着唐三的长衫，乌黑的秀发搭在肩膀上垂在身前，用一只手挽着，不然就垂落在地面上了。尽管分别五年后，他已不像以前那样青涩，但整体形貌却并未发生巨大的改变。马红俊和泰龙一下就认了出来。其他所有的男性，包括四位年过八旬的族长，在第一眼看到小五的时候都不禁呆了呆。白鹤一向自认为孙女白沉香的容貌已是天下无双，可此时见到小五，他却发现白沉香的姿容已经完全被比了下去。不论是相貌还是气质，白沉香自己也呆住了，满脸的震惊。 这两天来，唐三大发神威，先后击败了白鹤和杨无敌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哪个少女不怀春？唐三本身又是那么英俊儒雅，不知不觉中，他心里已经对唐三产生了几分好感。可此时唐三如此突兀地带来一个女孩子，而且还是那样的角色，他心中顿时多出了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女人都是敏锐的，白沉香一眼就看出小五身上的衣服应该是唐三的，两人的关系定是极为亲密。唐三牵着小五让他先坐下，然后自己才坐在他身边，向四位族长点头示意。 劳烦各位前辈久等了。 唐三，他是…… 唐三有些不知道该如何解释。小五此时两只手都握在他手上，身体挪动了一下，肩膀贴上唐三的肩膀。他的动作很自然，那副依赖的样子谁都看得出来。 哦，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向各位解释。我给各位前辈介绍一下，他叫小五，是我的爱人。只是他当初为了救我，神智已失，不能向各位前辈行礼了，请各位前辈见谅。 泰坦拉了拉牛皋的衣服，示意他不要多问了。白鹤虽然心中疑惑，但他对唐三并不算太了解，也不知道之前小五从来都未曾出现过。而杨无敌则皱起了眉头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